那时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上帝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上帝的殿，有上帝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当时河西的总督达乃和士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来问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或这建筑呢？我们便告诉他们，建造这殿的人名叫什么名字。上帝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致总督等没叫他们停工，直到这事奏告大利乌，得到他的回谕。河西的总督达乃和士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就是住在河西的亚法撒迦人，上本奏告大利乌王，本上写着说，愿大利乌王诸事平安。王该知道我们往犹大省去，直到了到了至大上帝的殿，这殿是用大石建造的，梁木插入墙内，工作甚速，他们手下横通。我们就问那些长老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建筑或者墙呢？又问他们名字，要记录他们首领的名字，奏告于王。他们回答说，我们是天地之上帝的仆人，重建前多年所建造的殿，就是以色列的一位大君王建造修成的，只因我们列祖惹天上的上帝发怒，上帝把他们交在加勒底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中，他就拆毁这殿，又将百姓掳到巴比伦。然而巴比伦古列王元年，他降旨允准建造上帝的这殿，上帝殿中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贾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去带到巴比伦庙里的，古列王从巴比伦庙中取出来交给派为省长的名叫色巴萨，对他说，可以将这些器皿带去放置在耶路撒冷的殿中，在原处建造上帝的殿。于是这色巴萨来建立耶路撒冷上帝殿的根基，这殿从那时直到如今尚未造成。十七节，现在王若以为美，请查巴比伦王的府库，看古列王降旨允准那在耶路撒冷建造上帝的殿没有，王的心意如何，请降旨晓谕我们。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话语确实是大有力量，你的话语在你的儿女的耳中确实是大有力量，可以造圣殿。就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儿子的教会之中，能够听到他的道，也叫我们得以做大事。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以斯拉记，它是记录被掳的犹太人回归犹大地，回归耶路撒冷，重新造圣殿。就此来说，以斯拉记是一份描述上帝旨意如何具体的在时空中运行的文件。你注意到上帝的旨意并非按照人的想法直线的运行，上帝旨意运行的轨迹往往出乎人的意料。回归的犹太人，我们之前看到有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他们回归耶路撒冷之后，就在耶路撒冷筑坛献祭，在次年又设立了圣殿的根基，而且他们明显的经历属灵上的复兴。然而这个非常好的开始并没有持久，在地的居民就是撒玛利亚人说了一些话，使他们的手发软，搅乱他们从波斯王古列的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利乌登基的时候会买谋士要破坏他们，就是犹大人的以色列人的谋算。于是在耶路撒冷上帝殿的工程就这样停止了，直到波斯王大利乌的第二年，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时候。你会想，重造圣殿明明是耶和华上帝的心意，但是他却容许在地人撒玛利亚人来阻扰他的子民。我们的 属灵生命也常常是这样子，不是吗？我们知道上帝最终必成就他的旨意，但是他容许在这过程之中让我们经历失败和低潮，甚至许多失败和低潮。或许我们承认上帝的子民必须经历低潮，甚至非常长时间的低潮，才能够经历真正的复兴。在上次的讲道中，我们看到犹大人领袖拒绝与在地的居民合作，他们说，我们建造上帝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协力建造上帝的殿。这表达犹太人他们对耶和华上帝专一的信心，专一的热心。但是其实你听得出来，这也多少凸显他们对自己太有信心。我们人顺遂的时候就容易得意忘形，人得胜的时候就容易忘记上帝，以为凡事我自己来就行了。我们建造上帝的殿，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协力建造他的住处。就是正在这个时候，他们的上帝叫万事互相效力，使他们的手发软，兴起在地的居民扰乱他们，以至于重建圣殿的工作停工长达15-16年之久。这至少要叫那些犹太人明白，不是我们自己为上帝建造他的圣殿。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上帝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停工这么久要恢复一个工程，你注意耶和华上帝没有差派工程师或者木匠或者会计师或者工人或很会做事的人来到犹大人中间，因为上帝的意念并非我们的意念，上帝做事的方式并非我们做事的方式，他的旨意也不是我们的本能。我们的本能是什么？我们的本能是找会做事的人来做事。上帝则差派说他话语的人去叫人做事。我们往往非常的偶像崇拜人的办事能力，或者我们直接把自己当作上帝，喜欢找人传话，传话去教唆人做我们的事。经文说上帝的先知在那里，在犹大人之中帮助他们。这个帮助应该不是说哈该和撒加利亚帮他们搬木头或者锯木材，而是先知说上帝的话语帮助犹大人。也就是说，上帝差遣了两个动口不动手的人去犹大人那里帮助他们建造圣殿，这就是上帝的心意，不是吗？他本来就不需要任何人为他造殿，然而他的圣灵却激励人心，犹大人的心为他重造圣殿。他透过先知撒玛利亚，对不起，撒加利亚，他透过先知撒加利亚对犹大人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而他的灵，他的圣灵总是透过他的话语方能成事。马太亨利说，上帝就是利益要使用他的话语来建造他的圣殿，先知则用上帝的话语激励上帝的子民建造圣殿。而这就是上帝怜悯他儿女的记号。什么记号？就是有上帝的仆人在他们中间对他们说上帝的话。你可以用很多东西来建造一个建筑物，来建立一个组织，来打造一个机构，但是你不论用什么东西建造了什么东西，如果你没有上帝的话语，你就没有上帝的殿、上帝的家、上帝与他儿女同在的地方。你可以有很多的钱、很多的奉献、很大的建筑、有很多的事工来吸引人， 上英文课、婚姻辅导课、人际关系课、育儿课、理财课。但是如果你没有上帝的话语，你就没有上帝儿子的教会。上帝差遣这两个先知去帮助犹大人重建圣殿。以斯拉他没有记录这两个先知对犹大人到底说了什么劝勉的话，这两个先知说的话记录在圣经其他的地方。所以我这礼拜有请你们读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我是不是应该看 有多少人有读，要不要举手，还是我不问，不问好了，不要伤感情。我只说如果你本周没有时间读那几章经文，16章经文，你需要调整你生命的优先次序。如果这几天你没有意愿读那16页和合本的经文，你需要更新你的心智。你如果没有读上帝的话语，其实你真正的问题是你今天来这里干嘛？你要听上帝的道。我如果你没有时间或没有意愿每天用十分钟的时间读上帝的话语，你今天又怎么可能听得懂上帝的道？你平常轻蔑上帝的话语，你凭什么以为圣灵今天会开恩打开你的耳朵，叫你能够听他儿子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道？ I mean, 这真的是我非常好奇的问题，身为一位牧者。毕竟我们在心福讲的不是人生大道理，如果我们讲人生大道理，你谁都听得懂，只要是人就听得懂。但是只有上帝的儿女听得懂上帝儿子的道。我没有把你们当作一般人，或者把你们当作什么都听不懂的属灵巨婴。其实你也知道，我不懂得怎么说讨好人的人生大道理。你要听人生大道理，你可以去找教授，你不需要上教会。但是既然你今天来到新福，我预设你就是上帝的儿女，而上帝的儿女凭着上帝儿子的话语而活。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是说我预设你来到这里，你平时就有读圣经，有默想上帝的话语，你有参加查经班，使用这个教会恩典的媒介，例行的上主日学。因此你在主日聚会的时候，你可以听得懂在此宣讲的上帝的道。哈该书非常的短，只有两章，哈该侍奉的时间也非常的短，圣经记录只有大约四个月的时间，从六月到九月。有的时候上帝就是这样使用一个人，使用一个人好似草必枯干，花必凋谢，但是唯有主的道是永远存在的。如果你是上帝的仆人，呼召宣讲他的话，你宁愿如此，你宁可只有四个月讲上帝的话，也不要荒废你剩下的年月述说自己的丰功伟业。我想上帝也只要他的仆人忠心在他指定的时间之内忠实的讲他的话，不论这时间长短，或许只有四个月，不见得你一定要终身做牧师才忠心。先知哈该的事工在短时间之内发挥了大功效，因为他没有浪费时间说自己的话或说讨好人的话，他直接指出犹大人的过犯。哈该指责犹大人懒惰，很会为自己找借口，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间尚未来到，时间还未成熟。哈该指出犹大人也非常的自私贪心，他们只顾自己的事，圣殿仍然荒凉， 他们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我们上次讲到有提到这段经文。这个天花板可能是指犹大人之中的有钱人私自挪用本来要来用来建造圣殿的木材，拿来装饰自己的房屋。因此犹大人不蒙上帝祝福。先知哈该要他们省察自己的行为，说你们盼望多得却得的少，你们收到家中的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那先知哈该他不仅责备犹大人，他也宣告一个将来的荣耀以激励他们，未来的平安以安慰犹大人。哈该他提醒犹大人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哈该他所宣讲这将来的荣耀还有未来的平安，显然与犹大人是否忠心重建上帝的圣殿有关系。这就是为何犹大人不能够再消极的找借口，不能够再懒惰，他们也不能够只凭着肉眼就小看这要重建的圣殿。所以哈该是一个说话非常直接的先知，相较之下撒加利亚，你可以说他诗情画意吗？他透过八个意象对犹大人说话。在这意象之中，在他的话语之中，他重复提到一个名叫苗一或者发出的苗。这个人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所以这人是一个祭司君王，使两支之间筹定和平。这显然是延续先知以赛亚和耶利米之前所说的耶西的本根深的枝子，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一。换句话说，撒加利亚对犹大人说了许多关于弥赛亚受膏者基督的预言，目的是要激励他们重建上帝的殿。换言之，撒加利亚宣讲基督，这个宣讲基督就达到了最务实的目的，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撒加利亚先知其实就印证使徒彼得后来为什么会说，先知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先知被圣灵感动就说出上帝的话语。撒加利亚对犹大人说，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并要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当然你知道约翰后来就用这段撒加利亚劝勉犹大人所说的话来形容主耶稣进耶路撒冷。门徒们当初不明白这件事，只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之后才想起这些话。什么话？撒加利亚用来帮助犹太人劝勉犹太人的话是指着他，指着谁？主耶稣基督写的，并且人们果然对他做了这些事。这是说先知撒加利亚在耶稣诞生之前大约500多年，在犹大人的眼前活化出一个未来的景象。你可以说这就是正面话语的力量。你要正面话语的力量，这就是正面话语的力量，宣告上帝将要成就的事。 就策动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儿女现在做事。耶和华借着先知说，现今我要回到耶路撒冷，仍然施行怜悯，我的殿并重建在其中，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而且耶和华将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哥哥他十字架，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谁能够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先知撒加利亚也一再提到，将来有一个耶和华的日子，在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开一个泉源，洗净罪恶和污秽。约翰福音第七章，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和污秽的灵。 So 上帝差派哈该和撒加利亚这两个先知，奉他的名对有他名的子民说他的话语，以帮助犹太人重建圣殿。总归来说，我们可以说，这两个先知，第一，他们不讳言地指出犹太人的罪过，他们直接责备他们，他们非常地对犹太人阐述他们需要改变的现状，他们要求他们要悔改。第二，他们宣讲基督弥赛亚受膏者。第三，他们宣告来世或末世的意象。所以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你仔细想，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帮助，这是能够成就大事的帮助，这其实就是上帝子民所需要的帮助，这不外乎就是福音的典范。先知要求人悔改，指出人的罪，先知要求人要信着上帝的受膏者基督，先知宣告末世永生的盼望。耶和华上帝借着先知，他的先知宣告这个福音，建造他的圣殿。所以你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个福音，就没有上帝与人同在，就没有教会，就没有圣殿。也就是说，上帝定义借着宣讲这个能够拯救人大能的福音来建造他的圣殿，来建立他儿子的教会，包括新福教会。反言之，没有指出人罪过的，没有要求人悔改的，好似福音只是关于和好修补关系，没有宣讲那骑着驴进城、背着十字架出城的那位道成肉身的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也没有宣讲永生盼望的，好似因为信耶稣不关乎上天堂，而是要努力建立地上的爱，地上你的王国。凡没有这些，凡没有这些事的，就不是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教会，也没有上帝的同在。不仅如此，如果上帝定义要借着这个福音，这个指出人的罪，要求人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给人永生确据的福音，借着这个福音来建造他的教会，他的圣殿，那么如果如今你就是上帝的殿，如使徒保罗所说的，上帝的灵住在你里面，那么你有责任确认你听得到这个福音。你或者因为方便，还是因为人情，还是因为舒适，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你为了什么原因选择留在一个没有福音的教会，你要小心。也许我是对你说的，也许我是对要听讲到录音的人说的，你要小心，恐怕你不过是在蓄意破坏上帝的殿。你也不要奇怪上帝必要毁坏你。当时河西的总督 达乃和示他坡斯乃并他们的同党来问说，谁降旨让你们造这个殿呢？谁降旨让你们修造这个建筑物呢？中文的第四节的翻译是，我们便告诉他们建造这殿的人叫什么名字，但是可靠的抄本原文是，他们问建造这殿的人名叫什么，叫什么名字。他们问，其实就是一个帝国，波斯帝国的官员来关切一群人，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开始大兴土木，造一个很大的建筑物。这或许是因为有人去打小报告，但也许这就是一个帝国的官僚做他们所该做的例行公事。波斯帝国的官僚体系是非常注重文件，是以书写的文件为凭据，凡事都要有白纸黑字的依据，一个文件怎么说，人就要怎么做。所以你比较上一封信，相较于第四章那封告犹大人状的信，这两个官员更关心的是，不是要告犹大人，是 要关心他们凡事按照规矩，要遵循国王的旨意，因为如果出事，他们就要对波斯王负责，他们执行公务。但是他们问的问题，我们也认得出来，多少带有官僚的威吓的口气，谁说你们可以这么做？报上你们的名字来。如果上帝没有差遣先知来帮助犹大人，鼓励犹大人的领袖所罗巴伯他们，恐怕犹太人他们就要像之前那样丧胆，放下手中的工作。然而上帝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至于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直到这事奏告大利乌，得到他的回谕。这个总督在报告中说的话还蛮有趣的，他们说他们往犹大省去，到了至大上帝的殿。这是非常有趣的用词，我们不见得一定要认为他们认耶和华为至大上帝，但是我们之前讲到波斯帝国的官员会有某种程度的宗教兼容力，他们会用当地居民的用词来形容他们所拜的神明。犹大人的工作甚速，他们的手下亨通，显然这官员不知道犹大人其实已经停工15-16年了。他们问，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建造这殿人的名字又是什么？你知道这两个问题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答案。从人的角度来说，谁降旨？答案是古列王降旨。谁现在在建造这殿？是所罗巴伯和耶稣亚率领犹大人建造这殿。但这两个问题不只有按照人回答的答案，也有神学的答案。神学答案是什么？谁降旨？谁新造上帝的殿？犹大人答复，我们是天地之上帝的仆人，重建前多年所造的殿，就是以色列的一位大君王建造修成的。所以问题是，为什么需要重建这个大君王所造的殿？因为他们说，我们的列祖惹天上的上帝发怒。啊，很重要，认知处在上帝的震怒之下，上帝就把他们交在加勒底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中，他就拆毁这殿，又将百姓掳到巴比伦。然而巴比伦王古列的元年，他降旨允准建造这上帝的殿等等等等等等。我们必须说，这份文件以官方文件来说，算是一份据实以报、措辞中肯的文件。之后我们会看到，上帝使用了这两个波斯湾的官员来帮助犹太人重建圣殿。上帝的旨意并非我们的意念，上帝乐意使用波斯湾和波斯的官员来贯彻他自己的旨意，来达到他的目的。 最后我们今天就再多一点思想，思想上帝的道和上帝的殿总是分不开的。上帝的道和上帝的殿总是分不开的，因为上帝的道有一天要成肉身，上帝要以马内利与人同在，上帝的道成肉身，他说他自己就是上帝的殿，而我们属于他的人如今也成了上帝的殿。2500年前在耶路撒冷那时候的犹大人不明白，不像我们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你必须问他们到底多了解撒加利亚预言中所讲的事。但不论他们明白多少，撒加利亚的预言确实发挥他应该有的效用。在那个时候，上帝的儿子还没有道成肉身，他也还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然而上帝就差遣先知预告犹大人关于他儿子耶稣基督的事。所以撒加利亚告诉他们，救主要骑着驴子进城，还告诉他们关于30块银钱的事，还预告我将要施恩，我要将那施恩和恳求的灵浇灌在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那一位，他们必为他悲伤如同丧独子，又为他哀哭如同丧长子，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那位。就这样，先知奉以色列上帝的名对犹大人说这些经文说劝勉的话，就是关于弥赛亚受膏者基督的话。这不是我们所熟悉现代基督徒啊熟悉的属灵口号，激励人心的口号，也不是我们喜欢听到积极正面的喊话，这只不过是基督的灵感动了先知，先知就说关于基督他自己的话语。我们都口头承认我们信基督的福音，信他的话语，但是骨子里我们却时常藐视这福音实际的效用。我的意思是，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庆幸心服宣讲福音，我们也为这事每个月在祷告会之中感谢上帝，但是我们也确实惋惜，很可惜，心服怎么会没有比较务实能够帮助人的理财课程、婚姻辅导、单身交友团契 I don't know。 然而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就是乐意用这样子关于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话语策动2500年前犹大人重建圣殿。他没有叫先知非常的务实，教他们木工或者设计蓝图、搬石头，或者给他们婚姻辅导，好阻止他们与在地人结婚。 No， 你我会觉得非常的奇怪，就是这样子的话语，非常不实用的话语，居然策动人、激励人行动。确实这样的话语从来就不能够激励任何人行动，但是属于基督的人不是一般人，你属于他，你就听到他的声音，你听到他的声音就必有所行动。现在如此，2500年前也是这样。因此弟兄姐妹，不要藐视宣讲基督的功效，宣讲基督才是最务实、最有效、最值得投资的。 上帝在2500年前曾经借着先知宣讲弥赛亚，建造圣殿，他如今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仆人宣讲他的话语，依靠圣灵造就他的教会，没有其他的方式，因为上帝没有设立其他的方式，这唯一的方式既然是他的方式，也必然是有效的方式。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乐意持续差遣你的仆人对你的儿女说话，虽然有的时候我们非常的迟钝，我们有的时候听也听不明白，听了也不见得愿意顺服，但是悔改，相信你所差遣的耶稣基督以至于得永生，就是这样子的福音，改变人的生命，塑造你自己的教会，听到你话语的人也就此建造成为你的殿。愿你赐予我们你的话语，愿你建造我们成为有你与我们同在的教会，也造就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成了有你儿子的灵居住在其中的殿。我奉他的名祷告，阿们。